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九章，谈心。原子峰跟厉雨锦从小就不对盘，对于原子峰而言，除了父母的原因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几乎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拿他跟厉雨锦做比较。比如说厉雨锦小时候听话，三岁就能背几千首唐诗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重点班，高考的时候是市状元，大学里就开始处理家族的事业，从底层做起，现在几乎将整个家族的命脉都拿在了手里。而他原子峰呢，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了。从小到大调皮捣蛋的，成绩倒数，高三复读了一年，连三位数都考不到。久而久之，自然会厌烦别人家的孩子。更何况厉雨锦这人也傲，原子峰烦他，他也不会主动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两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针锋相对的。李琴叔也知道一二，但没想过原子峰对厉雨锦的讨厌会这么明显。看到原子峰的神色，他微微一愣，才自然而然地转移了话题。 你想吃什么？随便点啊，今天我请客。 原子峰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，他随手点了几个菜，将菜单递给服务员。李琴叔说道， 酒撤下去吧。 桌子上摆着两瓶红酒没开。 我成年了。 你明天还上课，我可不想被你爷爷发现我在明知道你上课的情况下还怂恿你喝酒。 我是自愿喝的，再说了，那课我上和不上有什么区别吗？ 李琴叔动了动眉头，估计又起了几分说教的心思。原子峰连忙把他的话扼杀在摇篮里。 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让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是吧？我都知道，你甭说了。 你倒是什么都懂啊，可惜就不按照别人说的去做。 我管别人说什么。 李琴叔是又无奈又好笑。李琴叔留下了一瓶红酒，让服务员开了瓶塞，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。他举杯碰了碰原子峰的杯子。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到底要做什么？ 没有，没有特别感兴趣的。 那就去培养一个爱好吧，人活着总要有点爱好才有意思，你总不可能读一辈子的高三，你想一直读下去学校都不乐意收呢。等你培养了爱好啊，再以此为目标奋斗，到时候分数提升就会变得很容易的事。 原子峰起了兴趣了，坐直身体，直直地盯着他，询问道： 所以当时你高考考得那么好，就是因为有爱好，有目标？ 李琴叔拿着红酒杯的手微微一僵，随后垂下了眼眸。 嗯， 是什么？ 小孩子家家的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 李琴叔抬起眼，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。 跟你说你也不懂。 李琴叔的爱好和目标其实很简单，他的成绩在当时并不算好， 最后之所以考出很好的成绩，不过是因为跟厉雨锦有了要上同一个大学的约定。尽管最后他们俩也没能上成同一个大学，可大学的四年因为距离很近，他们仍然能经常见到面。其实常常是李琴书去找厉雨锦，因为厉雨锦太忙了，几乎抽不出时间来。仔细想来，这么多年好像一直都是李琴书在迁就厉雨锦，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。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后悔的那一天，至少现在他是不后悔的。 人想要得到什么，总要失去些什么。 看着李琴书失神的模样，袁子峰差不多也猜到了什么，心情很不爽地将红酒一口饮尽了，才慢悠悠地开口揭穿他。 是因为厉雨锦吗？ 李琴书没说话。 你要是真了解他，现在在这里陪你吃烛光晚餐的人就不是我了，虽然也没有烛光。 你如果想要烛光，我现在就叫人帮忙拿过来。 还是算了吧，你跟我在这儿吃烛光晚餐，这算什么意思？ 嗯，我想也是，所以才让人给撤了。 哎，李琴书，那你现在算是实现你当初的目标了吗？ 这个问题，你问我并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在追求梦想和目标的道路上，我也只是一个失败者。 袁子峰瞬间就明白了，李琴书过得并不算快乐。想想也是，如果换作是袁子峰的女朋友，跟他交往期间还跟其他的男人勾勾搭搭的，他肯定会立马爆炸的。从这件事上来说，李琴书的确是挺能忍的，他居然能忍这么多年。据袁子峰所知，想跟厉雨锦商业联姻的好像还挺多的。袁子峰冷笑一声，正要开口，耳边却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男音，略压低了几分道： 抱歉，我来迟了。 李琴说的表情一僵，抬起头看向来人。袁子峰的眉头也轻轻拧了起来。厉雨锦低头看了一眼手表，才开口道： 我处理完那边的事件还早，之前给你发短信你也没回我，以为你没收到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 没等李琴说问他，就主动解释，这在厉雨锦的身上其实是很少见的。 这么快就处理完了？ 啊。 厉雨锦摸了摸李琴说的耳垂，像是此时才注意到他的对面坐着袁子峰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这家餐厅不太好订，我觉得有些浪费，所以临时邀请子峰跟我一起过来了。 厉雨锦脸色不太好看，但忍下了。他在李琴书的旁边坐下，这才继续开口： 以后记得跟我说一声。 怎么？你可以跟其他女人勾勾搭搭的喝奶茶，就不让李琴书跟其他人吃顿饭了？啊？ 厉雨锦的脸色一下拉下来了，餐桌上的气氛达到了一个逼仄而诡异的峰值。他将自己的袖子挽起来，妥帖地折好，然后淡淡道： 袁子峰，我和秦叔的事情你最好少管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